网易云音乐 Z 时代的有声社区，晋江文学城拉棉花糖的兔子原著，网易云音乐出品，有声书《兼职无常后我红了》。 第94集，导演笑了两声。 哎，也可以反过来说 啊，因为华夏兴旺，妙感山也兴旺， 大家闲暇之余能够出来旅游嘛。 蓝河也一笑，大爷这个话确实能解释得很科学。录完这边就该爬上去了，快等到的时候再录几个镜头就行。这古道长长，节目组一堆人分布在各处，蓝河本来是和陈星宇姐弟走在一起的，抓着他那根登山杖，导演凑了过来，把他拉到路边小声道：蓝河，你看咱们这都最后一期了，要是有什么不开心都留这儿算了啊。蓝河说道。 啊， 他没懂导演什么意思。 就是你和玄光老师要是有什么不开心的，你去跟他说两句软话得了，啊，也算晚辈。 蓝河无语道： 我们没有不开心啊，真的导演挺好的。 行，哎，这样，哎，我这里呢功能饮料，你拿去给玄光老师好吧。 他回头看了一眼，宋福坦走在最后，倒不是爬不动，而是在和宋其云说语音。 哎，可以。 蓝河心说，就让这个谣言终结吧。于是往后走去，导演欣慰地看着他往后走到玄光老师身边，说了些什么，把饮料递过去，便松口气继续往上爬了。 导演非说咱俩有误会，让我来送东西呢。 蓝河好笑地道：别说，这临济棒当登山杖也挺好用。棍棒在台阶上戳了一下， 我去，你妈的。 有什么细小的声音掠过，尖尖的，咬牙切齿的，而且有那么些游离，反正不像人的声音，而且蒙着什么东西一般。蓝河一愣， 哎，你听见没，骂人的声音。 不只是声音，就好像被什么诡异的东西盯着。宋福坦说道： 嗯，好像是有。 别戳了，那个不得好死的东西。 又是一声，居然是从脚下传来。蓝河一个趔趄差点摔了，幸好宋福坦扶了一把。 这下面传来的吧。 蓝河看了看前面的人，和他们离得有那么点距离了，而且没人回头注意他们，琢磨道： 这是地精吗？ 下面那玩意儿破口大骂： 谁是地精？我是你胡四奶奶。 蓝河说道。 啊， 他想起来了，上次胡大姑娘说把胡四姑娘的魂魄封进妙感山的香道里了，要让他万人践踏，真就在脚下呢。胡四听他笑更生气了： 我咒你，我每天都咒你。 但是他声音微弱，显然饱受煎熬。蓝河好笑的道： 切，你有力气咒我，不知悔改。 胡四说道： 狗男男，咒你们全部扑街，劳燕分飞。 太恶毒了。蓝河拿着临济棒往地上敲了好几下。临济棒是不动法师多年使用，哦，殴打啊，不对，棒喝弟子用的。胡四哪里受得住啊，发出微弱的惨叫声，但还是坚持不懈诅咒蓝河。蓝河举着临济棒威胁道： 喂，你怎么，我这一棒叫你灰飞烟灭。 胡四怂了，闭嘴不说话。蓝河冷笑一声，却听到一声撕心裂肺的叫声： 不行。 导演几乎是连滚带爬下来，冲到他俩面前，插在两人中间。 哎呀，你们这是做什么？蓝河，快把棍子放下。 宋福堂和蓝河都无语。蓝河这才意识到他又误会了。 导演，不是的，我就活动一下手。 他本来想现场拥抱一下给导演看，又怕这样导演觉得太过火，他说个关系不错都被怀疑了。 玄光老师都喝了我给的饮料，真没事了。 宋福坦也点头，捏着饮料道， 没什么事。 哦，是我误会了。 导演看他们表情平和，讪讪一笑，仍是心有余悸，毕竟上次玄光老师也非说蓝河没事。 哎呀，你们这个，你还是跟我一块走前头吧。 他拉着蓝河往上走，还对其他工作人表示， 没事啊，这个大家都别靠了，别靠了。 饶是如此，众人眼神还是有点奇怪，在被蓝河看到时又立刻若无其事地挪开。蓝河回到陈星阳身边，陈星阳拍了拍他的肩膀感慨道， 哎，我跟你说，绝对完了，要传你俩上去械斗了。 蓝河无语，因为被怀疑差点动手，蓝河和宋福坦被工作人员有意无意地安排开。白天许多时间用来赶路，实际上只录了少部分内容，晚上直接住在村子里的民宿，这里为了接待游客有不少住处，吃饭也在这里解决了。蓝河为了瓦解谣言，特意拒绝安排和宋福坦坐在一起吃饭，还聊了几句。导演表情复杂，很想相信他们俩相逢一笑泯恩仇了，却又觉得蓝河被公司按头做样子，挽回差点打起来的事。哎，算了算了，他尽力了，今天过后就跟他没关系了。吃完，大家和村民聊聊天，了解这里的情况。陈星阳一个没注意，蓝河就不见了，他以为是上厕所去了，也没在意，问村里的老人， 我白天在山上看到其中一个店供的是位年纪比较大的女神，店里还有黑色的毛驴，那个是…… 他休息期间自己进庙逛了下，什么碧霞娘娘、东岳大帝、喜神、观音都认识，就这个神灵不认识。说来当初他姐姐陈星宇还来这里求过子，也正因此，就算陈星宇觉得这里风景好，以后也不能带儿子淼淼来玩，还愿时也没带，这是老规矩了，毕竟孩子是从这里拴走的，带来了怕碧霞娘娘收回去。老人哦了一声， 啊，那位是王三奶奶呀，一生信仰碧霞娘娘，经常骑着毛驴到处给人治病，所以死后就在庙感山为神，统管华北的四大门仙家啊，可灵了，摸一摸王三奶奶的手，百病全没有啊，摸一摸王三奶奶的脚，百病全都消。 陈星阳点头， 哦， 原来是民间俗神呐，他就说怎么还有毛驴。老人继续说道， 哎呀，以前我爹在山里头砍柴嘛，哎，摔倒了，腿肿的都没法走路，有头黑毛驴出现在山里啊，给他驮回来，后来呢，毛驴吃了顿料，自己又离开了，都说是王三奶奶的坐骑。哎呀，王三奶奶心啊很善的，显灵了。 与此同时，蓝河偷偷溜出去和宋福坦一起坐在村子外头的石头上聊天，抱怨了一下现在这谣言也太可笑了，几次辟谣都没用。说着说着，蓝河就没声了，宋福坦也不说话。蓝河发现今天星星还挺多，宋福坦发现蓝河今晚也好可爱。于是在蓝河要转头告诉宋福坦这件事时，宋福坦也用行动告诉了他自己的发现，一手捧着蓝河的脸吻了下去。宋福坦揽着蓝河靠在石头上看星星，十分惬意，惬意到后来他们俩甚至打起盹了。迷迷糊糊之间，蓝河听到有人在喊自己，睁眼一看，是个慈眉善目的老太太，穿着蓝布衣衫，就像寻常的和气乡村老太太，但总感觉有点眼熟。 孩子， 你就是白五和胡七十九的尊家吧？ 老太太说道。蓝河一个机灵，他怎么会知道？手一下就捏住了灵气棒，宋福坦也坐了起来，手按在剑上。 这可是妙感山，你们怕什么？ 老太太笑道：“也是啊，这里是妙感山。”但是蓝河很快反应过来，这妙感山，那老太太是谁？ 您是？ 嘘，说破无灵验。 蓝河进了声，也渐渐意识到，他和宋福坦要么在梦境里，要么就是离魂了。而这老太太的身份，他心底也明白了。老太太道：“ 既然供了家仙，也算我门下弟子了。我瞧见你们上山，特来一见，知道你们为京城镇务奔走。” 他摸出个蓝布包，打开一看，里头是根勾魂锁。 你是不是少一根这个？ 居然是送装备来了，蓝河大喜。 谢谢奶奶，您怎么会有勾魂锁？ 阴司都小气的不肯再分他一根。老太太道：“ 我与谢必安有些交情，这是他早年用过的，原送给我拴驴，你拿去使吧。” 蓝河无语：“行行吧。”蓝河接过了锁链：“ 弟子多谢奶奶，还有吗？” 老奶奶无语，蓝河厚着脸皮：“ 我朋友为了重续风水局，把法器都贡献出去了，我们现在惨得不得了，家仙都不好意思出门，要不是您给的锁链，我只能拿掉秃了的哭丧棒。” 老太太哭笑不得：“ 你这是哭丧棒吗？是掉秃了还是秃子给的？” 哭丧棒是4尺4寸长，裹上白布，剪成条穗。有的无常手里也拿这个，但蓝河这根压根不是那么回事儿吧？蓝河嘿嘿笑道：“ 嘿，差不多意思。您行行好，要不您就直接把这事儿给解决了吧？既然您什么都知道了。” 这奶奶既然还能下降，那手一挥，把局都设好不就成了？老太太却叹道：“ 现在还是我们浙西时代，我们也曾尝试过，却还是被这个已经不同的时代改变。就像你。” 他顿了顿：“ 神赖人灵啊，如今有些事只能人间自己解决。” 蓝河怅然若失：“ 还需要自强吗？” 宋福坦握了握他的手。老太太低眉敛目：“ 但是看在病身红莲慈济之心，我就破例吧。你也受了佛门之物，那我就传他仙家秘术。” 老太太还是心软，那长着茧子的粗大手掌在宋福坦胳膊上掠过：“ 真书不入金人眼，而被从教鬼画符。你们这两个小娃娃，一个既有焚纸作器之力，另一个我就受列字成符之术，也好相配。” 感动，老太太还会考虑搭配的问题。 什么感觉？ 蓝河连忙问。宋福坦抬了抬手：“ 好像没什么感觉。” 老太太好笑的道：“ 回头就知道什么感觉了，我也该走了。” 她一转身，没走两步又回来了：“ 小娃娃呀，你们也得见奶奶一样东西。” 蓝河刚拿了人家的装备，满口答应：“ 奶奶，您要什么随便说。” 她心想，奶奶不会也想要香塔吧？不过那应该不是用戒指。老太太一勾手指，宋福坦随身携带的小瘸驴001号就飘了出来，剑锋变掌， 化为高头大驴，脖子上还挂着东岳阴司的牌子。老太太骑了上去，笑道： 我记得你原来送的那些牛马都很合用，用杨氏的话说就是品控非常好。我那驴子出去野了，老胳膊老腿的不方便，就借你们的一用吧。 蓝河和宋福坦有点震惊，宋福坦连忙说道： 不是，老太太别…… 就算是他折的信物也不兴反悔啊，回头还你们。 老太太还挺俏皮的，笑着打断他，以熟练的一拍驴 跑起来了。 蓝河和宋福坦不知所措。 我是播客赵前景，网易云音乐，你想听的有声书都在这里。